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，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，自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。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，去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 76.7 岁，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。工信部发布今年一季度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，46款 APP 涉及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等问题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日本政府近日通过民法修正案，规定法定成人年龄将由20岁下调至18岁，该法案将于2022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再来关注一条美联储的消息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，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继乾隆御笔惜春动时匾额、嘉庆御笔称松岩流散文物回归圆明园之后，近日又有四件汉白玉螭头重归圆明园大家庭。大型原创舞剧《金蟾素与唐人宝》将于2018年6月19号19:30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，演出将持续到22号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